外国媒体在13号到20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老挝通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中国的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环球网、东北网、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和尼日利亚全国亲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文明国风格圆满改建的平壤粮食加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美国的谷歌新闻网、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国防综合大学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报以及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柳京泡菜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和尼日利亚的网站也上载了上述消息。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观看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学生少年综合演出《世上无所羡慕》的消息，以及他对龙叶山肥皂厂建设工地和经过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